將會進一步擴大，為世界經濟創造巨大需求。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將會對捷克採取強硬報復措施，回應布拉格政府因為懷疑俄羅斯情報人員有份參與2014年的軍火庫爆炸案而驅逐18名俄羅斯外交人員的行動。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說，俄方的報復措施將會迫使發起這次挑釁的一方充分了解到他們破壞兩國正常關係基礎的責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雪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都系建议咧，第二针咧其实都系用翻同一只嘅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话隔一年之后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咧，其实就可以嘅。随住时间过去咧，你身体里面嘅抗体就会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咧，到一年嘅时间咧，亦都系需要再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重聚呢个字咧系最重要嘅，对我哋嚟讲，因为已经习惯成自然啦。过咗超过20年嘅时间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都会重聚一下。咁都唔系话唔见好耐嘅，一个礼拜唔见啫。好快就到今个礼拜日晚上9:08。大家好，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当然我有啲音乐拍档，我哋平时会有 Vince 啦，有阿乔啦，咁我哋会轮流上阵嘅。铁三角都可以继续重聚， 但是要隔开，因为我们有一个嘉宾加入来了。我们的人数呢就三个人啦，所以今晚都会是三个人一起同你一起重聚。但这个重聚呢就是在疫情之前呢我们约好的了。不过呢终于有机会重聚了，而且今天呢我们即刻要上个礼拜邀请了比较年轻啲嘅或者新啲嘅歌手咧，就系谭嘉仪啦，多谢佢。而今日咧，即刻变咗阿姐级，要等一等先。点啊，山姐，诶，你好。 呢个年长版， 唔系好年长咁啊！我谂你细过我哋添啦，因为你太早入行咁解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女生 Rosanne 啊 ，Rosanne 啊，系啊，叫翻以前你细细个嘅时候，个个都叫你系珊珊咁啊，系咪好似？ 是嗰时候我未改、啊、未要分真名嘛。 啊是用珊珊。珊珊是。 即是小妹妹。 小个啲啦个名。 是所以跟住年长大就要打个名啲。 珊珊。 是 啊。我想问你呢即是小个嘅时候呢一出道嘅时候即是未变声已经唱过了。 是啊我好后先变声的。 几时啊 我唱歌是大约是六岁左右七岁咁上下，一路唱到成十三四岁先 开始 转声， 变开始转啦。 嗰时好惊噶，唔知咩叫变声， 点解会咁嘅？ 唱唔到歌嘅，一唱就走音嘅，拆散咗咁啊，啲嘢系歪咗啊嘛。咁后屘等咗年几啦，即系都啱又读书都几忙嗰阵时，咁啊冇唱咁啊，啱年几就恢复正常啦。 恢复正常之后咧，一唱嗰啲歌咧，系咪完全同以前唔同晒咯？又要揾啲 key 又唔同咗啦。 唔系，因为咁讲，因为咧喺转咗声之后咧，唱嘅歌路已经唔同咗啦。 哦，系要唱大人歌啦。 系啦，唱大人歌，唱其他英文歌咁啊，所以咧就冇唱翻嗰阵时啲细路仔歌。 系啊系啊，唔啱噶啦嘛， 唱晒 个 mood 唔啱啊嘛，个声音。 妈妈你在何方嗰啲， 专唱嗰啲啊，好可爱啊。 喂，仲有咧 ，How much is that dog in the window 嗰啲 ？How much is that dog in the window？ 哇哇，几齐啊！我呢啲咧，唔知收音机旁边嗰啲比较年轻嘅听众啦，即系未必听过呢啲歌嘅。但是我觉得那个阵即是譬如 Patty Page 啊呢啲咁样嘅年代嘅歌呢真係太精彩。即係无论佢头先唱两句你知啦即係唔係呀咩哇好旧啊咩好新鲜嘅咁嘅即係歌词嘅内容嘅风格。 係呀仲有。 都可以写个噃。 仲有两只我小个就一必唱嘅就係 K-Sella Sella。 係啦呢个一定啦。 同埋呢个 嘅 Doris Day。 A Dear, A Female Dear。 一定唱 嘅。係啦呢啲就係俾小朋友唱但係大人呢其实我都好欣赏。呢啲歌非常。我哋今晚呢山姐呢你我其实唔好惯咁样叫你。 唔好埋。 全行都係咁样叫你嘅。因为我哋係同辈嚟㗎嘛。 係冇乜所谓叫乜都得嘅。 我哋叫佢珊珊。 好啊。好啊。 我哋好多珊珊㗎今日香港即係全部都係出名而且好熟嘅。即係我哋有林珊珊啦即係我哋都叫佢珊珊。 你嚟珊就珊珊。 你嚟珊就珊珊啦。 哇 你正。全部都係。咁今晚呢就即係揀歌就係自由式啦。因为女生呢佢最近呢都大发过瘾啦，可以唱到好多歌，冇停过噶噃喺网上嘅演唱会。 因为最近咧冇再即系暂停咗成一段时间啊，因为咧就系我啲同僚咧吓，咁因为检测嘅问题咧，时间又参差，同埋有冇留我拣逼人去做嗰啲行动咁啊，所以咧就暂时就停一停先。 即系你讲紧即系，譬如话一队乐队。 同埋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他都一大群人㗎嘛。咁大家都有各自嘅理由同埋防备。 都好嘅咁直至呢个休息期间就諗一諗重新再起过啫。另外新返新影像。 总之呢唱咗咁耐一世人嘅歌啦。咁即係总之其实唔唱歌真係唔得嘅。即係差唔多可以讲係你如果你唔准你唱歌或者你唔唱咁会点你估嘅你估下你试过未最长嘅停止唱歌嘅时间。 你觉得啱啊我真係有一段时间冇唱歌係几耐呢我諗有直情半年啊唔单止係唔唱歌连嘢都唔讲得。 有事 係啊係啊。因为嗰时都是20多岁咁上下，因为太赶，成日赶场赶场，又加上有少少病啊，咁啊一有病再唱咧，哇，好 即系直情系 fractured 我哋叫做即系直情系磨损、耗损、 过度 高 cord 有事 ，高 cord 即系个声带有事，直情停止咗，医生都唔俾你唱啦。 佢唔係佢可能你可以唱你做即係手術咁啊，就可以咩咯快啲咯。咁但係又唔想去做呢啲嘢，咁、 哦、 咪、 okay、 不如休息唞下。 好彩而家個靚聲繼續，係幸運是我哋真係學由呢只歌揀，真係正啦，冇得頂啊！ 咁幸 中色中曬我哋嘅心聲， 靚歌在場最緊要有 靚歌在場最。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呂珊。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想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应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凭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应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希望呢只歌咧就适合每一个人唱或者听就好，因为歌词歌名叫做幸运是我 ，lucky lucky 系啊 ，lucky lucky 啊嘛，最即系其实做人咩叫 lucky 咧，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即系演绎啦，系咪啊？咁有啲人话，唉，我真系好唔 lucky 啊，我得一亿身家咋，咁即系都有嘅， 成日唔中六合彩， 咪系啦，成日都唔中嘅，次次都唔中，唉，真系唔幸运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谂，即系讲到尾啦，都系啲长者教我哋，或者所有啲书本，或者甚至乎啲所有啲经典嘅书籍都教我哋，即系最紧要系即系满足啦，自己系对自己嘅人生，对自己嘅所有嘢。 用自己的方法去演绎。 我自己觉得就是对我来讲 lucky 就是其实顺顺利利都是 lucky 的。 顺顺利利即是心想事成，起码譬如有七八成。 是啊，即是做事顺顺利利啊，或者是所有的遇的人和事都是顺利，那么其实很好的。 是啊，因为有 ups and downs 嘛，即是没有一些突然间发生的一些不如意事件，已经是非常之好彩。 是啊， 因为一句讲晒就是话， 好彩简单。 不是必然嘛，是不是，即是人都知道，譬如说哇，好像刚才讲话唱歌，即是唱了这么多年，没有想过自己会失声的嘛。 系啊， 谂都冇谂过，突然间吓， 直情系用写就写字写半年咯。 吓、啊，直情讲嘢都讲唔到啊！ 唔讲啦，你唔可以整个声带喐啊嘛，即系你总之要静止，唔好 咁夸张。 因为已经太严重啦。 哇，严重得好紧要啊！点解唔决定唔做手术咧？ 因为咧，佢话咧，等于即系嗰啲手写写笔，即系就写字咧，你写有针，咁、你如果你整咗个针，咁你又。再寫字又是更加嚟得快，即係再嚟得快。咁不如反正寫一窗嘅，咁不如唞到佢直情乜事都冇。 哦，個原因又係個聲帶生咗疹， 係咪啊？ 即係生繭啊，係啦。好多歌手都試過，咁有啲又做手術啦，有啲就又 係做手術都係要休息嘅。 搞好耐添啊！要 是啊， 可能要真系起码学你话斋，即系几个月至半年。 系啊，真系好惨。即系你中意唱歌唔唱得歌， 差唔多即系等于一个运动员啦吓、啊。我哋成日都我中意睇足球啊，咁嗰啲即系超级巨星，嘣一声，哎呀，只脚，你唔该你唞一季啊，即系叫你唔好玩，即系叫你直情停晒咧，好辛苦 啊。我又中意讲嘢喎， 系啦， 口水花不停、 啊。好啊，开心嘅，即系其实中意讲嘢嘅人咧。即系好少话，即系抑压得太紧要嗬，即系唔会有抑郁症嘅。我觉得 忍唔住要爆出嚟讲， 即系一你系嗰啲嚟噶嘛，即系一句就即刻即系忍唔住要讲啊。 我婉转嘅，唔系直爆嘅。 头先嘅歌咧叫做《幸运是我》，真系大家都好称意嘅一首歌啦。咁今日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同平日都系一样，由9点钟开始一路到12点。而虽然咧坐喺屋企，可能揸紧车，可能喺做嘢嘅地方，都唔同嘅地方去听呢个音乐啦。好多咧都喺外国嘅，所以咧佢哋可能系日头嚟嘅，有好多。我都系朝头早嘅大把，好多朝头早嘅一早即起身，特别早啲起身。譬如你多伦多咁先算啦，而家朝头早九点几。 伦敦我朋友听紧咧就系而家晏昼2点几， 系啦，又系啦，系啦。晏昼啦，佢哋应该系8个钟到啦，咁都系2点几嘅，应该吓，咁我相信即系其实我哋都幸运啦，因为咧无论系朋友好，可能系歌迷，都会遍及全世界， 系、 即系譬如话所谓歌迷，譬如话我哋啲中国人咧，大家一面之缘，或者唱过歌俾佢听，佢嚟听过你嘅演唱会，咁有一个感情喺度啦。咁但係我呢个节目就好争取嗰样嘢，就係话曾经可能识、可能好似唔识，但係又好似係好耐朋友呢，又可以联系咗，係即时喎，係而家联系咗全世界。 我諗作为你呢个长寿节目嚟讲呢，你真係啲似曾相识嘅朋友就多得 好多好多，我好珍惜。 因为你陪住咁多年。 好珍惜係啦。即係唔係话真係识过、我认得你咩，未必一定。但係真係可能会见过。 嗰、感觉好特别。 甚至乎电台有一个好特别嘅元素咧，即系我做咗超过40年嘅电台。 嗯， 咁嘅元素咧就系你嘅声音咧，系变咗佢嘅朋友，即系佢嘅习惯，尤其是长期听嗰啲啦。即系譬如你可能你跳上个的士嗰度，诶唔该你去边度啦咁啊，哇，喂你去边啊？即系佢逆翻转头噶，佢会 我都系噶， 会噶会噶。 我嗰个地址俾你睇，佢就戴口罩，佢会知我系我嚟啊，山姐咁啊， 净系睇你啲眼神啊，或者听你嘅声音， 系听声音嘅。我想讲咧就系我上车咧，通常夜晚人都搭的士咁啦，咁咧司机大佬可能惊住嘈住，即刻就将个音量收细。佢啱啱播緊你啲節目，我話你唔好開翻有咁大得咁大，即係一定要聽住，覺得即係 一種習慣嚟， 開心。 我諗每人都係，即係最緊要有一種精神上面嘅朋友都好，我係好珍惜，所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尤其是聽咗好多年，或者習慣上咧，即係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就再重聚啦。有啲歌曲都係一樣嘅，生真。 嗯， 有啲歌曲咧。好奇怪嘅，又唔关我哋事，个作者又唔识嘅， 咁但系我哋细个睇佢出戏，咦？ 哦， 即系我会好印入去多到咧，由以前九成系英文歌嚟噶嘛，即系睇电影梗系睇啲西片啦。咁我睇嗰出咧叫做。我讲中文咧，你嗰个歌名好鬼长，唔系嗰个电影嘅名好长嘅，就《神枪手与智多星》，知唔知咩戏啊？你有冇睇过呢出啦？神枪手系边个咧？神枪手咧，一个咧就系、是、保罗纽曼，一个咧就系、是、罗伯列福，哇！两大超级有型魅力男星。 但系只歌咩歌唔记得咗？ Raindrops Falling。 哦，呢隻歌係嗰套戲㗎。 係啊，咁咪喂，不如將呢啲舊嘅情懷咧嚇。 好喎，呢隻歌我有細路仔有唱㗎。 梗有啦，因為嗰陣係我哋差唔多係細路嘅時候佢就影㗎啦，我就去睇。咁你知啦，我哋睇戲咧，有時睇字幕都睇唔切，亦都唔係好知道啲大人嗰啲戲講乜㗎嘛。咁但係咧，次次嗰隻主題歌如果喺戲裏面有出現咧，我都會有啲印象。未必识唱， 因为只歌所以记得翻个电影， 绝对系。如果有一出戏咧，佢冇呢啲劲嘅或者好听嘅主题曲咧，真系可惜啦。咁呢一只咧就真系攞奖都冇得顶啦。 Bert Greg 嘅作啊 ，Bert Greg 嘅作品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哇，喺落雨噃。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t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unti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Th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Crying i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t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喺落雨嘅时候咧，我细个已经系习惯。第一系吹口哨，吹口哨意思咧即系话，我唔怕嘅，我好轻松。好似呢只歌咁啦，好似而家系女生吹紧。OK， 得唔得啦？得，我又嚟啦，我有遮啊，一齐遮你啊。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 fit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windows. Th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n't miss him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The blues they sent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表示，近期有好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来港航班有较多确诊和怀疑新型肺炎个案，其中包括外佣主要来源地的菲律宾和印尼。特別是菲律賓近日疫情嚴峻，在新增地區熔斷機制之中被禁飛的機會十分高。羅志光說，每次禁飛可能有過千計的外佣和僱主受到影響，在防疫的大前提下，衛生當局採取熔斷機制是必須，只能夠提醒外佣、僱主和職業介紹所預早籌謀。劳工处已经联络主要外佣输出国家的驻港总领事馆、外佣及雇主团体、职业介绍所组织等，告知有关机制已经实施，并且会广泛发放有关信息，雇主和外佣可以及早应对。澳门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宣布，因应疫情变化，从明日零时开始，所有在入境前28日曾经到过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入境人士，要在指定地点接受28日医学观察，完成之后无需再进行7日自我健康管理。日本大阪府新增12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新高，连续六日新增过千宗感染。东京都再多543宗确诊，连续六日新增超过500宗，但是较前一日减少大约200宗，累计染疫人数突破13万。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说，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期间，和辉瑞药厂首席执行官进行电话会议，就药厂向日本追加供应新冠疫苗达成实质协议。日本目前的疫苗计划接种对象涵盖16岁或以上人士。河野太郎说，预料到9月底，政府就能够取得足够剂量的疫苗，为所有合资格人士接种。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承诺致力相互合作，并且同其他国家一起解决气候危机，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亦都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之中合作。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上个星期在上海和到访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会谈，生态环境部公布三方会后发表的声明，双方承诺继续努力令到巴黎协定限制气温上升的目标可以实现。两国又期待星期四和星期五由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 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中美将会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大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自实现碳中和或者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偏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的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胡明耀，是古典音乐的乐评人。在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伯顿希尔的文章形容到自己每日欣赏一阵古典音乐为生活带来改变的经验。如果能够每日特登抽一段时间来做一件事，例如打坐、去健身室这样，不单止是对身体操练的一种，在紧张而繁琐的现代生活压力底下，其实更加是放松紧张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令人放松的古典音乐例子呢，其实就有非常之多。除了被网络平台揀的古典音乐去支配你听的音乐和心情之外，你又有什么好的推介去叫自己每日去听音乐呢？同做运动、做健身一样，你一样可以为自己定下目标，设定一个音乐清单，既可以放松，又可以完整地感受音乐里面的内容。例如可以先从莫扎特的全部钢琴奏鸣曲着手，18首奏鸣曲当中原来有不少是大家听惯听熟的。如果你想挑战难度的，亦都可以揀海顿的交响曲。海顿的交响曲当年是为他受雇的雇主而写，用在宫廷的不同社交场合入面，音乐有轻松幽默的一面，亦都有宁静的时候。总共104首的交响曲，每日听20分钟的话，大概都要3个月才听得完的。正所谓心随境转，境随心转，将音乐主动带入生活入面，说不定会为你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与你情如白书，永远不染尘，要处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无书，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感谢关智杰。 我想在他西雅图的地方应该没有落雪啩。不过在欧洲来讲虽然不落雪啦，但是都会几冻啦，尤其在伦敦啊那些现在都是得几度的啫。落埋毛毛雨呢更加。咁我哋香港呢就都唔错，今日呢就好天翻天。咁琴日呢就有阵微微雨啦，好大雾啦，即係好似迟来的春天咁。咁但今日呢就而家嘅气温就23度啦，湿度73%。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呢就係大致多云，今晚同埋明日有一两阵雨。气温呢介乎喺21至到24度，就係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呢，本周中嘅后期呢大致天晴，好嘢，又好返天啦。 沙田 啦。係呢鍾意即係 outing， 即係去户外玩嘅朋友啊，即係行山啊咁等等呢，而家成为咗新嘅習慣。 係呀。 即係 主流。 係呀，始终点都会有啲即係喺疫情当中所有嘢都哎呀好唔方便咁，但係都会衍生到一啲啦。是好事，即是我觉得尤其是健康的事。以前真的少的，譬如说现在感冒都少了的，因为大家都很小心戴着口罩。 是又干净了。 干净不断洗手。真的我很少看到人感冒。以前我发自之在那再重聚，一是有 PC， 一是有桥，一定有人感冒那么滞的，几乎几乎呢下那么好奇怪。现在真的大家都清洁了，我可能希望疫情过后呢大家成为了一个习惯。 我都覺得是清潔。 記不記得以前呢，我最記得的了，以前在沙士之前呢是不興用公筷的。 嗯，正確。 沙士之後呢就開始，因為要用嘛，用了之後呢就都沒有改變了這個習慣。這個好習慣。 這個真的得好啊。 是啊，因為很容易。 群食呢， 是啦，群食的是實全掉的，即是如果打邊爐這樣算算。有一個人是就全台都是的了。 其实真的很不卫生的。 其实是啊，所以很多好的习惯，譬如行山啊，行 outing 啊。 以前没那么多人说行山的。 没的。 现在主流一个礼拜起码有几人。 九成的人以前是没行的。即使行都没行过的，越行就越叻，越行越快，越行越多，越行越长。 现在还发觉很多新地方。 很多新地方。现在原来全香港原来这么多行山径，行山好去处。电视有介绍啦，不断地介绍。好事嚟嘅，即系我哋身边所识嗰啲啦，嘅朋友咧都系以前啊，即系你谂都冇谂过黑妹走去，系咪黑妹姐走去行山？ 行哥你知唔知啊？ 行哥都行啊！ 行哥劲啊，佢唔系行山咁简 单， 佢跑步啊！ 而家咁犀利啊！ 系啊！ 系咪跟阿周润发啦？ 系啦， 系啦， 发哥成天人， 发哥嗰好嘢啊！ 风雨不够六点钟之后， 因为发哥一系净系带咗圈中嘅，我谂因为你唔系带嗰一二十个人啊嘛，而系嗰一二十个人又会变成咗一二十个群组噶，即系佢又会带佢啲朋友自己去行。 同埋系阿鹏哥话，即系跑完之后咧，而家个声咧，净系好够中气啊！ 啊， 即系棒棒声嘅丹田。 系啊，有一排佢都系，唉，我费事睬你啲，你知佢嘅性格，好似好谢咁样，好似即系当然佢一出镜咧，佢就好掂嘅。咁但系平时咧，佢就好悭力，好悭气，费事睬你。 而家成日试声俾我听，唔系试咪啊，成日试声俾我听，哇！你睇我几够气，哇！我咧唱完成个巴都唔使透气噶，唱几个巴唔使透气。 你可想而知啊，即系我谂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啲行内或者即系甚至喺网上。嗰啲阿乔有冇听过吓？即系卢海鹏试麦呢一句嘢有吓，即系我哋不便喺度解释嗰个原点解会有呢一句嘢，解释唔到添，真系惨啦！ 你知嘅系嘛？ 我梗系知啦，我都亲眼都唔知见几多次啦。 因为佢有佢自己一套话咧去试嗰个麦，所以咧叫反哥试。 系啦，好特别嘅，系冇别人咧就唔能够抄呢一个吓。 佢虽然 copyright 嚟噶， 佢虽然我个节目都系咁试麦， 因为佢试噶，照试，不过真系试啫，唔系出街。 系真系试， 即系出唔到。 但系佢真系佢话分别咧就系初初上嚟节目唱歌咧，同而家行跑咗步之后唱歌咧， 差好远， 截然不同。 真系， 佢话佢自己音唔到，所以就练翻气啊！ 系，因为佢又好少唱歌噶嘛，以前 系 咁啊，但系其实佢掂噶， 就粤剧底嚟噶嘛， 系啦，知道佢。喂，咁啊，其实啱啊，好多嘢咧，疫情虽然唔系全部过晒，我哋继续坚持，然后迈向新一天。就多谢啊，珊姐啦，吕珊咧， 珊珊 啊，系啊，叫珊珊啦，今日 好 啊。我惊人哋误解咗，以为我叫李丽珊，即系放低个风范，然后上嚟唱歌， 拎风范拎威啊！ 呢个歌叫《迈向新一天》咧，我播就播咗无数次啊，尤其是咧每年嘅 一月一号咧， 嗯， 哎，新年啦，咁一定要迈向新一天啊嘛，好有意境，好啱呢个风格。咁喺疫情过后咧，真系我哋都要香港人迈向新一天。一只合唱嘅歌，当年咧就梅艳芳同埋李宗浩合唱。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让黑暗已悲伤到今朝作别，从寻望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像旭日清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用欢笑以微笑，让纷飞作礼，从寻望理想共方向，无印象，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繁放新生光芒百丈，像旭日清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像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像旭日前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嗱，呢首歌咧系即系当年咧就灌录咗呢一个合唱咧，同埋啊男嘅歌手李宗浩咧唱咗一只碟，唔知有冇一只碟。但是应该出过一只黑胶碟的。咁就然后消失咗喺乐坛。 八十年代㗎。 是啊，八几年啦，唔知八四八五到啦。咁因为华星唱片嘛，当年。咁签咗一个新人，就叫做李宗浩。 李宗浩。 即係靓仔嘅后生歌手。咁又哎搵 当年即系华星阿姐咁样咧，同佢合唱啦。 应该系攞咗奖冇耐啊！ 佢好耐，好耐咯，即系已经华星第一届就系佢啦嘛。 系 啊，第一届就系 八四到咯，谂 系。系啦，我谂八四八五到啦，已经攞咗奖啦。咁啊，呢只歌叫做《迈向新一天》啦，系啱我，我每逢新年我都播嘅。系好嘛，系真系迈向新一天啊嘛， 好意头， 好意头啊嘛，佢即系新派嘅好意头嚟。今天我們的特別嘉賓就是呂珊，其實如果跟阿珊姐在聊天，無論是咪前幕後，很多東西說，我們這一行，尤其是大家認識的朋友，無論是電視的、歌壇的，甚至有時候有些電影什麼我們都會認識的， 就是只是說歌有排說， 咪咯，你淨係譬如你話， 你識咁多歌， 你唔係啊，淨係講歌有排講，仲有譬如你求其講，頭先阿發哥周潤發咧帶嗰隊，有啲咩人咁啊抽曬出嚟，每個講都講，講到聽朝都講唔完，係嘛？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圈裏面都係一樣嘅，同所有嘅圈子都係一樣，即係娛樂圈啊。 係 咁，佢哋都係尤其是啲咩平時哇都係夜晚啊。捱夜啊！ 朝頭早有，通常早班咯，依家就未瞓覺。 係啊，依家未瞓覺啦，人哋六點幾就開啦，咁即係拍戲真係好辛苦，所以我好其實我好佩服無論電影或者電視咧，即係拍戲一路成長嗰啲藝人，因為咧拍一個電視劇咧先恐怖啊！即係淨係日接夜，夜接夜，日接夜，夜接夜，都唔知點冇得瞓，但係咧個樣咧。又要是即系好精神，好精 神，唔好有红筋。 尤其是女星啦，吓女仔真系要好靓样。 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难免一半嘢有阵时合眼瞓，或者合一阵啦，未到啊嘛。咁有啲咧真系适合做啲行，真系瞓完咧系冇唔觉得佢瞓个觉。有如果行外人咧。瞓一腫曬咁啊！ 腫曬啊，聲又沙曬， 冇錯，聲又沙曬，即係瞓醒覺瞓覺聲咁樣 嘅。你拍嘅時候，你會唔會？ 我好少瞌眼瞓嘅， 幾大都唔好瞌。 唔係啊，因為好多嘢趁住個 break time 有時候會再重温下，温下功課咁咧。其實最弊其實捱夜就另外一樣嘢嚟，其實捱夜要記好多嘢咧，呢個係比較難啲嘅。 因为嗰个人个脑筋咧就冇咁清醒， 同埋你要口齿都要伶俐， 口齿要伶俐，即系你会成日遇到呢啲，即系挨得突然间到佢咁样，即 系因为你一棘咗咧，嗰堆说话你一棘咗咧，你就死火啦。 尤其是电视啦， 次次都喺嗰度又失败。 系啊，因为电视系一shot 直落噶嘛，好多时候几个机一齐影。 系即系系以前啦，系啦，而家好多 电影又好好多啦，电影就即系之前即系一个 shot 换 一个 shot 啦。咁如果你 NG 起码即系。不会影响其他人啊嘛， 系逐个拍咁逐个出， 所以我好佩服嘅，即系尤其做电视剧嗰啲咧，即系你哋呢啲咁样，哇，即系真系成即系群戏啊嘛，咁你唔 就 系 一人一句对白，留到你收尾门 咧，好大压力噶嘛， 死火， 如果系咪叫即系衰收尾咧？收尾门衰收尾， 好大力噶， 好大压力噶，即系全世界望晒你， 最惨人哋个个都讲半张纸咁多咧， 系啊， 到你最尾嗰边守尾门嗰时候，嗰人讲一句说话。或者中间插播一两句，你一 kick 咗咧，就真系 系啊，喺、中间佢哋好大件事，即系等于咧，我哋以前诶细个嘅时候，我都睇过啲真事嘅，即系睇啲 orchestra， 因为即系阿乔你睇过啦 ，orchestra 即系成几多人啊，五六十人噶嘛，分分钟，咁咧你知咧有一个打叮叮嘅，即系嗰啲三角咧，嗰啲敲击嗰啲咧，好少出现噶嘛，即系成个乐章，即系成个唔知贝多芬唔知咩咁样， 叮一次， 佢系叮一次，咩叮一叮错咗咧，哇，全场都知噶，咁咧即系一样啦，即系一样啦，咁你即系因为佢太松弛啦，都有排未到我啦，我叮少少嘢啫， 嗱，所以系一句对白都要俾心机嘅啫，咁解， 梗系啦，咁啊即系原来咧，即系叫咩话？即系喺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就十年功啦， 系啦。尤其是我觉得，真尤其是粤剧仲加 哇！我再更佩服， 我都唔知点记喎， 点记噶？ 三个钟头啲歌系 同埋佢啲冇得作噶嘛？粤剧嗰啲歌嘅台词系冇得，即系唔系台词，即系唱出嚟噶嘛？要 我听见啊，即系我睇见阿龙冠天师傅咧吓，佢真 系 好劲啊！ 系啊。 佢可以咧，聽日做大 show， 佢日夜晚仲可以即係好輕鬆，冇話即係任何嘢嘅，又唔使睇歌詞，又唔使練嘅，好犀利嘅。哇！你點記啊？係 咪因為嗰啲係好經典嘅曲目，佢已經唱咗無數咁多次咧？ 都唔係，有陣時新戲佢都冇乜 新戲都得㗎，好叻嘅。啊，另外一個又係阿蓋明輝都係， 又係好嘢呢個。 全部新嘅，佢可以一期做 四五出新戏嘅， 哇！ 点其实由头带到落尾嘅，咁点可能？仲要唱嘅，咁唔系 四只歌啊，比四只新歌你都大只，冇过四到嘅。 头先嗰只《迈向新一天》咧，多谢你，因为我第一次唱嘅啫。 你即算犀利啊！我都系啱啱。 唔系，好彩呢啲就从粤剧差好远，我哋易好多，易记好多。即刻，不如我哋不如咁样啦吓，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揾翻一只咧，阿山姐你自己咧啊，试下唔睇歌词啊。试下啫，我哋做电台有一度好啊，即系呢个系养成我嘅坏习惯，一路睇住一路唱，我就咩歌都好似唱到嘅。但系咧， 咩好似直情唱到？ 但系一出台咧，如果冇得俾我睇咧，我就死啦！我自己啲歌都会忘记嘅， 试得两次得嘅。 我捞乱嘅，即系我捞乱段。点解咧？因为咧，即系长话短说，我以前咧。美冠唱片之前咧，其實我都係一個職業歌手嚟，即係同你一樣啦。咁我喺個 stick house， 即係個跑房嗰度唱歌嘅。咁嗰度咧就永遠咧就即係自己揸住個吉他，就唱啲英文歌，前面咧有個譜架。 你會唔會喺偉恆唱啊？ 唔係，我就係得一間叫 Captain's Table，即係咖啡屋隔離嗰間跑房。 哦， 系嗰度，嗰啲好经典嗰、那个，系啦，等我个隔篱嗰间，系好经典嘅。咁咧，我就唱咗都有好耐嘅时间，习惯性自然，冇人理我，一定有歌词睇，睇睇下咧，你个脑嗰个掣咧就删咗，唔需要记啦。即系眼 hand eye， 即系用眼嚟一睇就唱到噶啦。其实咩歌都得，咁但系咧整整下咧。又唔係好想記歌詞， 唔係你復雙或者咩係一係要睇住嘅， 太唔係啊！即係好多歌又要 cut 啦，又要多歌啊嘛。咁啲英文歌好多歌詞噶嘛， 就所以你咪嗰陣時聲嗰扎歌啦。 所以而家搞到而家咧都好似刪咗掣咁樣嘅，都所以我中意做電台多過做電視。喂，呢隻歌叫做赤子係咪啊？ 係啊，試下先。 当年好流行嘅一只歌，好有味道嘅一只歌。 远远近近里，城市高高低低间，沿路断断折折，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难，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间，谁愿永永远远变得短暂？冷冷暖暖里，情意亲亲疏疏间，人大了要长聚更难。一生人只一个，血脉跳得那样近，而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能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变遗憾。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雪雪雪 笑里，曾觉得欢欢喜喜，谁料老了，变了另有天地。世界太阔了，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已每年渐远离。 歌名叫做《赤子》，大家一定好熟悉啊！叶德娴嘅歌嚟嘅，多谢晒啊！吕珊，即系我叫佢做珊珊嘅珊姐， 强强， 唉，因为冇人叫我强强，我真系我唔知点应。如果家人咁叫，即系都系九成嘅叫 Albert 啦。不过而家入 TVB 咧，又有啲错误嘅，因为 Albert O 有两个人应嘅啊。是啊，阿欧永权又系叫 Albert O。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咧，就系香港电台嘅 Albert O 会继续等你，一阵间见。 以嚟嘅健康同自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话，华府已经告知俄方，如果纳瓦尔尼死于狱中，将会有后果。有醫生組織說，在獄中絕食近三星期的納瓦爾尼身體情況急劇惡化，隨時可能死亡。納瓦爾尼的女兒呼籲當局容許私人醫生到監獄為父親診治。俄羅斯駐英大使強調不會讓納瓦爾尼死於獄中，認為納瓦爾尼的行為是試圖引起注意。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最近有铺人啊。 咩人啊？ 是 polling 的人啊。 哦，是投票人。 那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选啊。 留意甜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给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得票歌曲最多的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截止噶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 头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时间是10:08。由而家到12:00，我哋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当然系吕珊，系阿珊姐。我哋头先咧好开心地度过咗一小时啦，咁系咪？你觉得即系唱歌同打麻雀嘅比较咧，就系好似唱歌时间快啲？我觉得吓，唔知啊，你觉得咧？ 系啦。 你都打麻雀噶嘛，系咪啊？ 我有打，不过而家好怕打麻雀，因为咧， 点解？ 膊头好攰。 哦， 但系我即系揸住个咪几个钟，可能未必攰。成日打牌咧，好鬼死攰。 不过即系有时要所以洗牌大力啲咪得咯，一喐下个膊头嘛。不过而家又好似发明嗰啲唔使洗牌嘅， 又唔好玩，我觉得。 系咪啊？而家真系系咪？我见到佢哋而家，我企喺见到佢哋，咦？唔使洗牌嘅，全部都系啲洗牌机。 洗牌机。啊， 因为啲科技。 咪要个麻雀啲情咪叭叭声咁 样，系嘛？应该要系，应该要搭下，即系要捉棋要搵只电脑嚟捉，咁有乜瘾咧？系咪啊？即系 唱机定唱歌定要有 live band？ 系啊， 咪即系卡拉 OK 啊！真系我又即系比较， 即系不过发明咗卡拉 OK 咧，就帮咗好多人咧，就方便啦， 系 可以无端端自己可以 enjoy 下啦， 聊以寄相思咁啦。 系啦，咁而家就反璞归真，即系君不见。在朋友圈当中尤其是一些即不是这行那些。咁以前呢即是他们可能小个的时候呢就即没什么机会唱。咁我们入了行啫，咁但是他们做他们的事业啦。咁但是退了休之后呢，即半退休啦，有些或者未退休呢，他就自己哇唱歌的心瘾又回来了。咁然後點咧？就自己整啲 studio 咧，夾 band 嘅就整 studio， 冇錯啦， 最多啦， 就係咁啊！ 即係譬如喺個工廠大廈嗰度咧，哇，裝到好靚嘅喎，有個酒吧咁其實好好玩，因為有隊 band 啦，有個 band 台啦，有燈光嘅添嘅喎。 冇錯，因為音樂即係始終係陶冶性情。 咁然後咧就揾一啲曾經以前夾過 band 嗰啲老友記咧。就翻嚟，大家一齐，我哋又夹翻落。 呢个正堂原来几好嘅， 系啊，甚至有啲根本系职业嘅，即系唱到你估都估唔到，譬如话许冠杰咁样，即系弹咗一世 band 噶嘛，中间佢又少咗机会夹 band 啦，吓佢自己做咗天王巨星，跟住咧而家又好中意夹 band 嘅，同佢仔啊咁又自己又揾个地方嚟夹 band 啦， 真系中意歌啊， 中意歌，好多人有时唱翻以前嗰啲歌嘛。所以我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好中意唱以前嗰啲。喂，整只以前嘅歌，我哋整只以前嘅歌咧。 以前嘅歌真系 太多， 多到不得了。 嗱， 中英对照啊有 吓。系啦，不如国语同粤语一齐对啦。 好啊， 未试过咁样唱嘅。嗱，你估一齐唱又国语又粤语得唔得嘅咧？嗬，其实得嘅， 听下知。 试下先。好熟嘅一隻歌，国语版叫做《再回首》。 再回首，迎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层层软软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没见那无尽的潮路拦着我，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沉醉在柔柔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拦着我，沉醉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拦着我，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毕业当年，卢冠廷的作品，因为广东词就是潘月亮。咁其實再回首咧，而家喺即係國語歌嘅區域咧，都好流行。即係譬如大陸啦，譬如台灣啊，都 內地都係流行嘅，係 啊。我唔好記得係咪都係蘇芮自己唱？ 唔係姜玉恆，係 另外一個，姜玉恆唱啊。 嗯。 哦，姜玉恆咧就並非別人啦，其實佢就係祝福嗰只葉倩文嗰只祝福啦，嘅原本咧嗰只歌咧就係佢。佢唱嘅叫做《驿动的心》，咁佢写咗好多歌嘅，咁佢有时当然啦，即系佢嘅风格咧都系好 moody 嗰啲，好有个人风格，好感性嘅。 九十年代 系啦，九十到啦， 好多首国语歌都好好听， 好好听。有啲国语我哋改翻嘅，但系呢只咧就系广东先嘅，先至佢又再回首咧，咦话好听我呢只广东歌，咁然后咧就调翻转吓。咁当然咧，当年嘅蘇芮啊，咩好多都系台灣啊、星馬嗰邊過嚟，尤其是台灣添啦。咁我哋香港嗰陣即系唔係要認叻嘅香港咧，就是、全球即系華人歌曲，即系華語歌曲嘅中心，即系所有啲歌咧都喺度爆發先嘅，呢個爆發先嘅多啦。咁台灣都有，但系咧台灣嘅歌手都會嚟香港駐扎，即系譬如話最 hit 嘅啲作曲嘅。唱作人啊，譬如罗大佑啊、李宗盛啊，即系呢啲咧，全部都嚟晒香港噶啦，系啊，即系如果唔系，我哋就唔会有嗰啲《黄河大道中》啊，咩嗰啲咁样嘅吓，全部都系《东方之珠》啊，即系佢仲台湾人同香港写咗香港歌添啊，咁好多，咁所以头先我哋呢度唱呢啲， 你讲下，我谂起有首歌想唱， 系咪？系好啊，好啊， 就系、是、正正就系嗰个九十年代。好多首国语歌其中一首，因为嗰度只只歌都流行啊，当时。 哇！喺成本电话簿咁厚， 系好多，起码即系噏得出去廿只。咁我拣咗一只咧，就 叫做咩？ 我终于失去了你。 好，好，少啲伤感噶。我终于失去了你。你会唔会系即系心中会有啲失去了你嘅？朋友啊， 系啊，就系、是、有金燕发先唱呢只歌，唱呢只歌， 好的， 再讲。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是否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容易颤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心被我深深地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是否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容易颤动。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牵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我终于失去了你。刚刚我咁啱又提到李宗盛，就系呢只歌咧，就系佢嘅曲同埋词咧，都系李宗盛，即系我哋好熟悉嘅一位音乐才子所作的。当然他从台湾来啦，也都在香港经常都会出现，以前现在也都经常会在中国大陆音乐界那里出现演出啦，各样。 是的，我有看他唱过一次有现场，他唱回他自己作的歌， 嗯， 他人生有很多经历，用他来演绎的版本又另一番风味， 他很有味道的才子。 唱歌一黏到一些歌呢，就是你可以代入了去那个情况，或者有些故事又熟雷同，就会很沉迷下去那个整个世界。所以我剛才揀了呢首歌《失去了你》，因為實在近這些年來就因為太多好友啦，就逐一或者係慢慢，又或者係突然離開。 嗯。 咁啊，慢慢咧有陣時就睇情況，不過突然就係可能脱離苦海咁樣啦。 嗯。 咁但係我最近，因為其實真係實在太多朋友咧，就 结咗。咁尤其是近呢几日咧，仲有一位咧就系我歌迷会嘅干事啦。咁佢为咗我歌迷会咧。竭心盡力咧，做咗好多年啦。咁佢好愛護佢嘅朋友，對朋友好好，咁亦都好愛護我、支持我同埋我歌迷會。咁但係由入醫院到離開醫院係好短時間。咁大家都係幾難接受到。咁我想將以下呢一首我自己。絕要的歌呢就送给他和他家人听啦。是爱恋啫。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啊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你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地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听，托清风，风上冲散。 祝福千全。 Sad rain begins, and it may never end. So cry no more on the shore of dream. We'll take us out to sea forevermore, forevermore.Your eyes in love, and you can be with me. Leave the waves through the caves of hours, long forget now. We are alone, we're all alone. Close.And it will be al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love, and you can be with me. And if the waves through decays of hours long forgotten now, we're all alone, we're all alone. 去咗，得翻我哋喺度，但系其实个心系相连嘅。多谢晒吕珊嘅演绎，会啊，我一龙十点半新闻报道后，二千名歌再重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接获报告表示，一名32岁男子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再获私家医生接种一剂科兴疫苗，然后再到疫苗中心接种另一剂伏必泰疫苗。署方上個月28日接獲一名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報告，說當日為一名32歲男子接種一劑科興疫苗之後，才發現事主的醫健通系統顯示他已經在3月中接種一劑伏必泰疫苗，但是並沒有向私家醫生透露。署方跟進事主的醫健通記錄的時候，發現事主在今個月11日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另一劑伏必泰疫苗。事主當時亦都沒有向疫苗中心人員透露完整接種記錄。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美國、英國、歐盟一些政客對特區法院依法判刑黎智英、李柱銘等人無端指責、惡意抹黑，甚至公然呼籲放人。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嚴正指出這些是對特區法治與國際法治的雙重褻瀆和踐踏。發言人指出，一些外國干預勢力常把法治掛在嘴邊，卻一再將違法犯罪分子美化為民主鬥士，阻撓特區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將政治操弄置於特區法律之上。他們假仁假義地表示要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卻無視特區主流民意，實際上企咗喺香港人民嘅對立面。德國政府今日舉行追悼會，悼念近80,000名新型肺炎死者。總理默克爾同總統施泰恩迈爾朝早先喺柏林著名嘅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出席儀式。教堂喺二戰中嚴重受損，戰後保留咗教堂鐘樓嘅殘骸。兩人之後再到柏林音樂廳參加活動，斯泰恩迈爾會發表演說，受限於防疫措施，參加人數有所限制，儀式將會透過電視直播。德國近期疫情有惡化跡象，默克爾政府正係尋求實施宵禁等嘅限制，以壓止病毒擴散，但係遭到部分地方政府同在野黨反對。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官员据报今个月初直接对话，寻求缓和两国紧张的关系。报道说会谈今个月9日在伊拉克举行，由早前曾经访问沙特的伊拉克总理 卡迪米促成。雙方討論了也門和黎巴嫩局勢，暫時未取得任何突破。有伊朗官員說，今次是較低層級的會面，旨在探討是否有辦法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順尼派為主的沙特2016年處決一名什葉派教士，令到什葉派主導的伊朗不滿。示威者襲擊和焚燒沙特駐德克蘭大使館，兩國其後斷絕外交關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 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创办人余远请博士。香港呢是想推广成为一个步行城市的，即是说有多些地方可以行，去到目的地除了搭车之外呢，尽量呢都是透过行路呢可以做到的。因为香港的老化人口，大家其实应该多些运动来保障健康的。因为世卫都讲到了，行路呢是一个中度运动，对大家的健康呢是很有帮助，能够防止很多其他的疾病。但是呢，我们过去做的一些调查呢，发觉呢两成的人就算只是需要行五分钟或者以下呢，他们都是会选择搭车的。而且呢个趋势是越来越多。赶时间当然是其中一些原因。天气太过冻太过热呢，或者成日落雨呢，我想都是令大家不是很想行路的。根据康文署的建议，说每星期有3日，而每次最少有30分钟以上的运动啊、步行咁咧，原来咧有成差唔多接近26%嘅朋友咧系唔达标嘅，大家咧都好少肯做运动。但系咧，随住香港人口嘅老化咧，我哋尽量咧真系要揾多啲嘅地方去舒展一下，希望咧更多嘅绿化喺我哋周围咧，令到大家行起上嚟嘅时候咧更加舒服。所以咧，香港咧，真是要成为一个步行城市，而不是一个空气污染啊很多车的一个城市。大家就可以一起行多些，健康些，又低碳些，空气都会清新些。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在数星星，天际多么平静，独站夜街中，独怀念他，不知一街童正踏着我影，还童还大胆开声，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又红又肿，如像刚刚扑了十星。啊哈，只好苦笑十星，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啊哈，只好解释有泪水，那因风沙吹了入眼睛。啊啊啊！ 李二千岭歌再重聚，10:38嘅时间，我哋系二千岭歌再重聚到12:00，即系话我哋节目刚刚过咗一半时间到啦。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吕珊，一路都冇离开你把声啊，因为咧一来疫情啦，咁你喺网上边咧就做一啲，做咗我谂都有10輯左右嘅网上。演出系咪？系咪你自己喺疫情嘅时候，你而家谂出嚟，然后请啲嘉宾啊，一齐同啲 band 啊咁样一齐唱。 因为疫情就冇嘢，想有个 passion， 想有个做嘢嗰个谂法咁。 一来啲 band 又可以弹啦，音乐人又可以唔停啦。 系啊，即系净系斋问候，我都唔够行动感啊，实际。 咁同埋听嗰啲先至好啊嘛，因为听嗰啲都好。在家裡 都是看手機 很窄的、啊、如果你聽 live 好像好像去了演唱會一樣，因為是 live 場 是在爭緊一樣東西，沒有掌聲 但是我經常都慣過這件事，因為我做電台嘛、 哦、 電台就由小到大都是對著個麥克風、嗯、沒有反應的，你講任何一句說話、 嗯、 之前沒有人樣看，一個都沒有，咁有時間中都會多謝阿健哥啦，喺出面喺佢控制音響嘅時候呢，佢都會俾啲反應你，即係一個人啫。咁但係呢，以前我哋以前仲慘，因為我哋直播呢係即係 one man operation， 即係一個人一腳踢緊。 係冇錯，我都做過。 連 engineer 都冇嘅，即係控制所有都係自己搞曬，開咪呀、啊、話我哋以前仲要左右唱片㗎嘛、 嗯、 唱盤呢仲麻煩。 咁你真係 you are real alone 啊。真係 real alone， 但係好忙嘅。 点会啊？其实你 好忙嘅，又要倾电话，又要饮奶茶食蛋治啊咁样嘅。因为朝头早咧未食 间啊， 唔会噶啦，唔去唔到噶啦。但系咧，你唔好话洗手间我冇去。以前我做朝头早节目咧，做 live 噶嘛，每日都做两个几三个钟，每日喎。咁、嗯、你点咧？我哋嗰啲唱片冇而家咁方便嘅，而家咧可以用电脑你入咗去，或者你揿掣，或者又就算系 CD 都好啦，你好容易揿，一揿掣就嚟噶啦。以前要用黑胶碟啊嘛，黑胶碟边有咁多啊？你播一只歌咧，就要揾一只黑胶碟。 系啊， 咁如果你 捉定嗰个位噶嘛，我知道。 捉定位，同埋你要揾个碟出嚟啊嘛。 嗯。 同埋我哋好懒噶嘛，即系唔会话喂我漏嘢咧已经揾定晒。当日突然间、哦，就算你定咗咧，譬如话你哇揾晒嗰啲阳光空气啊咩，点、嗯、知突然间个落雨、啊，全部转晒。咁然后点啊？你想去点？我系好犀利嘅，我系。在个直播室度播紧呢只歌咧，我就跑出去个 library， 跑出 个 唱片房 ，ring drop 咪 ring drop 咯，即刻搵，有时咧根本地要抄嘅，即系我哋前会图书馆咁噶嘛，一只只点掹出嚟嘅，咁你要知道喺边，咁啊多谢嗰啲同事都要帮手啦吓，又有时要擒高啊，搵张梯啊去攞嘅， 总之三分钟之内完成翻个位置， 一定要翻嚟 换歌。 仲要咧，唔係啊！你換歌咧未止啊！你要翻到嚟，你仲要開咗嘅碟，跟住咧擺個唱片盤度。頭先你講就係話嗰啲唱針要擺個啱嘅位，即係捽個碟咧要捽翻個位。如果唔係咧，你點播啊？係咪啊？你話你諗下幾忙？ 緊張 啊！好緊張㗎，好好玩啊！ 你成日冇掌聲，梗唔係你成日都開演唱會㗎嘛？你演唱會大把掌聲。 哦，係咁，即係我意思做電台嘅時候就冇嘅，即係好似今日咁啦。但係我知道出邊。好多掌声都冇声嘅，不过喺个心里边，因为我哋有阿珊姐咧，今日 寄存住先啦，掌声 嚟唱歌啦，好多掌声啊，我感觉到 寄存住掌声先， 我啲感应力都好强嘅。啊，今日咧，我哋真系有个头尺嘅地嘅位，就系咧，阿珊姐同我咧都会识好多歌，识得太多。 我好想你都同你一齐唱。 有好啊，头先我哋已经唱咗啦，嗱，我哋又唱咗《再回首家》。彭障碍， 彭障碍， 我哋又唱咗乜嘢添啊？仲有好多只嘅， 同埋 啊有 raindrops 我都有唱啦、啊。诶、哎，不如唱当年情啊！ 好啊， 当年情我哋有冇歌词啊？因为系你拣噶嘛，咁我哋可以 有一段 啊，因为咧诶好得意嘅，我同你唱咧，虽然咧机会唔系好多，但系咧。阿吕珊嗰个 key 咧就全香港可能即系咁多歌星嚟讲咧，其中一个最低 key。 我虽然好难唱人哋男女合唱啲歌噶，我基本 嗰个男仔就死啦，因为系歌仔啊，低仔。 因为错配鸳鸯得，我做男佢做女就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啊啊啊這个好啊，即系个男仔唱老高音，然后你唱到低音，系啦、啊、反串。 啱啦，因为咧即系阿吕珊个 key 咧仲低过徐小凤、更加即系当然低过梅艳芳啦，咁、所以咧好得意嘅合唱，系差唔多啊。好，当年情先啦， 好， 应该点样安排咧，阿珊姐？ 你话啦。 我一笑而过啦，轻轻笑声我唱先啦，好吗？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枝，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在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事。 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再度添上新事。 发放今天，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稚气梦未污染。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 梦一点未改变，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 当年情再度添上。 原来得噶吓，我系唱男仔唱高音，啊女仔唱低音，好少有嘅，好少有嘅。 当年前个男合唱劲，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歌咧，本来系一个人唱噶嘛，咁啊变咗男女咧就个 key 啊两极发展，几得意噶，即系因为我觉得成日啲歌咧。 我成日都话，靓哥保育或者靓哥嘅保育之后咧，就再活化啦。其中一个方法就系猛唱啦，再唱啦，同唔同人唱，唔同 key 唱，唔同音乐编排唱，唔同录音，唔同 situation， 即系唔同环境， 唔同 scenario 系啦，唔同环境， 正确。 嗰只歌咧就变咗咧，会多咗一嚿嘢出嚟。嗰嚿嘢系咩咧？一个新嘅 新鲜感， 可以好多新鲜感噶。即系譬如你以前嗰啲 Yesterday 嗰啲咧， 哇， 系几千个 version cover version， 几千个，而且唔系话喂，我跟住你学你 Paul McCartney 咁唱，唔系噶，每一个版本都唔同噶，全部嗰啲超级嗰啲经典巨星咧。都唱過 Yesterday， 我喜歡 Blues 那個，即是 Ray Charles 那個。 Ray Charles， 哇，厲害， 總之很好聽。 即是一去給到他們就用他的風格唱。你一給 Stevie Wonder， 就變成他的。他的即高手 呢，巨星的 巨星高手呢，就這樣才是一套。即是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的巨星，即是同埋即是 Legend。他們真的譬如 Stevie Wonder 那些，他眯埋眼搖頭搖腦咁樣，是變成他那種風格的。全世界都要跟住佢， 一聽就知道係 好厲害，好厲害。咁所以今晚好開心，可以同阿李生咧，可以即係重温呢個當年情。當年情就當然啦， 即係未試過男女合唱嘅歌。 裏邊即係我講緊嘅，除咗只歌嘅當年情咧，就係當年我哋啲唱歌嘅情懷。 嗯， 甚至乎你喺即係職業樂壇裏邊灌唱片之前咧，都係啊，即係。都跑过好多好多年嘅唔同嘅环境去唱歌 ，disco 啊， 乜都唱过，你嗬，即系 走廊啊， 走廊啊，夜总会啊，系啊，细细个系唱夜总会嘅系咪啊？ 系啊， 都系啊。 中环有好多名有名嘅夜总会噶嘛？ 喂，系啊，系啊。 但我唔知你熟唔熟中环咧？中环以前有一个 唔熟，我喺九龙住。 后屘就系温拿即系前身，即系 Loser 喺度唱嘅，就 系 金宝。 哦，听过个名，听过你讲过个名。 娱乐行 喺嗰度，系一个夜总会嚟嘅。定系歌厅 夜总会都系，但系细细地识嘅。 哦 ，OK。 跟住系有个舞池，但系好多人都全部唱英文歌，有少量人唱国语歌。 嗯。 咁啊，对面又有夏威夜总会，又唱即系大 band 啊。 我全部都喺晒中环嗰区。 有好多间我唱嘅都喺嗰度嗰堆咯。 嗰堆系最旺、最有卡士。 系贵，系名贵嘢嚟噶。 名贵嘢嚟噶，得咗呢都系啲中意啲 高消费 啦。总之系纸醉灯金迷咁啦，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啲国语歌啦，即系嗰啲四五十年代嗰啲即系七个歌后嗰啲啦，即系周传开始啊，咩龚秋霞啊，又去姚莉啊咩嗰啲，全部都系当年上海滩纸醉金迷时代喺度引发出嚟，哇！嗰啲歌真系，着一定要着旗袍啊，即系。我喺度谂紧，如果佢身形唔好，咪以前做唔到歌星，系咪噶？ 出嚟捞世界，点知佢身形嘅？ 系咪以前系咪？因为你见嗰个年代，咪即系个个都系即系要着啲 系歌星，你冇就 系啦，冇得喐噶啦，系 咁样， 系一肥唔得噶，真系 个个都系收沙，即系收腰压低低地前面噶嘛，后面低到好紧要咁嗰啲， 前低后低系咪？你又真系 中 球 中空， 咁系喎。有时咧，即系以前我听闻都系，即系譬如你着到咁嘅，譬如旗袍咁先算啦。即系甚至乎要揽腰封噶嘛，有啲系。 系啊。 咁你点发？点运气咧？嗬，好辛苦。 当丹田咁唱。 系啦，系啦，即系逼住系，都得噶。 系啊，正。 所以即系被逼用丹田去唱歌。今晚真系开心，唱歌之余可以即系倾下啲呢啲往事。剛才你說唱什麼歌話我都不太記得，即是你剛才說我們都是在說風花雪月的嘛，是不 是？是啊， 是不是？即是我們在說的東西都是風花雪月的，有隻歌即是曾經 hit 過的，是不是？ 沒錯，這個還有是啦，有個粵語版，但我今天唱 有粵語版有國語版，唱國語啦，因為 hit 的都是國語版，是不是？我不太記得這個原唱是什麼人來的，你知不知道？ 不記得了， 不知道，是一些唔系即系咩大歌星嘅，系咪好似？ 等一晚咩？ 好啊， 等阵先。 呢啲系人之常情。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时间究竟会怎么样？ 你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至少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吟唱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 如果你突然间有人咁样问咧，我哋都会打一个突嘅，系咪因为年纪关系咧？我哋 即系 好多后生仔都系咁嘅，谂住突然间会唔记得咗。咁当然啦，即系粤语版就张学友啦。 嗯，啊， 但个名字就唔系叫风花雪，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好熟。我哋尝试去记起好多嘢，包括我哋嘅往事。Try to remember。是片段式的，我每一天早上起床都是做着这件事，因为突然间会想起一些东西，但又不记得了个名 字。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then follow. We 嚟尝试谂起好多嘢，霎时间谂唔起唔出奇，但系我哋唔会失去咗佢，因为佢会长留喺我哋心里边。佢突然间又会喺脑海甚至周围出现，好像一啲故友、一啲往日嘅朋友、亲人。 Try to remember。 十一点嘅新闻报道系我哋还有二千靓歌，再重聚最后一小时，靓歌再重聚，一阵见。 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崔杰彤。 乜嘢事啊，阿 O？ 呢两个系乜嘢字嚟噶？ 晨光咯。 晨光点写噶？ 你唔系连晨光呢两只字都唔识写啊嘛？ 但系我识听、啊。 点听啊？ 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但却令我看透爱这个字，自你患上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报警。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等对，你可以 双眼好像流泪。 时间到了11:07，2000靓歌再重聚，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23度的气温，湿度75%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舒服地在你收音机旁边听一些旧歌，倾下偈。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是吕珊。 耶耶！ 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就可以找了一些歌呢，本来一个人唱的。一个男或者一个女，多数都是一个男的，因为你揀的歌很多男人歌的。 是啊， 是 我觉得男人歌好像好听一 点。是不是因为啲 key 的问题？ 不是，我觉得男人歌好听一点。 是吧，哦，同阿张伟明啱调转啊，佢唱好女人就专拣女人歌， 佢专拣女人歌，佢柔啊嘛，即系我声比较大啲嘛。 唔系你揾嗰啲咧，都系啲所谓moody 啲，有情绪啲，好似呢一首。 系啊，我都系。 阿伦嘅歌叫做《情凭谁来定错对》，但系发展到咧就系男女唱都得噶，你话。你引导我去唱一啲唔知咩 key 嘅 新版本， 新版本。不过呢啲歌咁啱咧，都系我哋大家都喜欢嘅。咁所以呢一首 做咗多少少嘅男女合唱歌， 系啊，有一个新版本。 情凭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 浓情蜜意尽过去，冻比好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 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几句，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可笑，望着你身影远去。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无悔。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陪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告退。 情凭谁来定错对？当年咧，即系呢个歌未出版嗰时候咧，咁阿伦就俾我听，得唔得啊？唔好听啊！我话呢个歌实得啊？点解啊？咁好好听啊？我话唔知，即系我觉得都几好。但系咧，第一个反应就系你嗰啲歌词正，你一碟实爆啊？点解啊？食住条水咁咪实掂啦！我话系咪即作得好嘅歌词？因为佢之前咧呢个碟之前咧已经系即系卖到满堂红嘅啲唱片，咁诶即系你食住条水咧，我话得噶啦。 韩国歌嚟嘅原装 系啊，好听嘅。当年嘅你估唔到呢个歌词系佢自己写嘅。 嗯，真系估唔到。 系好嘢，阿伦都写歌词嘅。 我哋呢个吓。男女谁来定错？ 系 男女谁来定错对？ 哇！不过头先个 key 仲我仲高过谭咏麟喎，个 key 啊，好似 咩 key 都唱到啦。 唔系真系，我突然间咦，乜咁高嘅？点解？哇！ 但系我而家呢个 key 好似系原装， 系咪啊？ 好似系原装。 哦，咁佢咧都 系 高 原装嚟噶， 高 key 人嚟噶， 真系好嘢。 好啊，咁啊，即系好多歌咧，我哋都要等住出笼，因为有啲咧就真系其实都几啱，因为阿 Leslie 咧张国荣个 key 咧通常都唔系好高嘅，咁所以可能会啱你，更啱定都未定。 好 嘅，呢只歌当然系佢啲歌迷经常谂起唱起嘅一首《风再起时》。 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而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依依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星空里闪，带着茫然，请你用我别去前，奏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 事，我纵要依依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静夜心中想到你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 有冇风呢？系、天文台朋友话俾我哋听咧，会明日咧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几好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添，展望本周中后期咧大致天晴，风有时会起嘅，咁所以风在起时呢只歌咧，我哋就会一齐乘风而去。多谢阿吕生将唔同风格嘅歌变成咗一种好独更加独特嘅风格，因为女仔唱男仔歌啦，第一，第二，吕生嘅风格咧，个个都自认识， 亦男亦女， 一听你把声就认得系你。系啊，有时嗰啲登台嗰啲啦，嗰啲譬如你要通常都会夹个男嘅一齐噶嘛去登台，咁点啊啲歌？即系变咗你有时你扮男装嗰啲男仔唱高音 嘅。啊，我以前我发哥登个台喎。 系啊，都点啊？点？ 我同佢唱田春梦 咯。哦，呢啲系 OK 啲吓，容易。 呢啲就个 range 冇咁大。 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可以好高音或者好低音咯。啊，低就唔会够你再低。如果男仔唱你个特 key 嘅， 我都系 调转 鸳鸯，我唱男佢唱女。 啊，你又唔好话，好多嗰啲登台男女歌咧，好多嗰啲呢一挺喎，即 系 好似以前嗰啲啊，即系啊。譬如山歌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叫黃梅調啊，嗰啲咪啱曬咯。即係你唱凌波咪得咯。 嗱，黃梅調咧，我通常同阿肥哥哥阿張藝文唱嘅。 哦， 咁啊，佢都高 key 嘅。 啊，佢可以高，不過都自己都好少揀高 key 唱。 因為其實呢一啲黃梅調話男女合唱，但係都係女仔唱噶嘛，女扮男裝噶嘛，所以就係佢因為佢唱到高 key， 所以啱曬大家唱唔唱。係 啊， 就好多時候我同佢唱真係唱黃梅調。 啊，好奇怪，即係尤其喺外國嘅中國人啊。啲華僑咧，好中意聽嗰個年代嗰啲，譬如黃梅調啊呢啲， 係啊，十八相送啊，放煙台啊，萬望帝啊嗰啲戲鳳啊， 哇，真係好多嘅，次次都拍爛手掌嘅，係咪啊？次次都拍爛手掌，即係你啊登台無數啦，即係由細到大。 但係呢啲歌一定要 live band， 咁啊係喎，你講得啱喎，係如果唔係就冇咗嗰種現場感啦，同埋嗰啲。有啲 at lip 添嘅，即係你 有時係啊，要停咗再 停咗啊， 跟住 有啲做埋啲眼神啊，有啲好多打情罵俏嘢噶嘛。 係啊， 因為登台有另外一種風格，一種感覺，好誒，你講得啱啊，真係登台係另外一種。 登台都突發事。 係啦。 有陣時我哋講講下，同阿張藝文玩玩下咧，佢就掛住講咧，就 miss 咗個巴入唔到啦。跟住有一次佢唱黃梅，佢就啊 OK， 個 OK 錄咗落只碟度。 係唔係啩？ 係啊，因為 出咗街唔係啊。 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係演唱會錄音嚟嘅。 哦。 咁佢真係講 係喎，演唱會錄音係喎。 所以全部求照出咯。 照出啦，係喎，即係皇上嘅 OK OK。 我想撞一撞佢，喂你唱啦。咁佢咪就啊 OK。 咁咪即係有 TVB 都有啦，啊啲皇上喂同朕 check check 佢，系一样啫嘛，系原来六哥都有 OK 嘅， 系 OK， 黄梅调添啊， 英文版嘅黄梅调少， 有时即系唱歌咧有好多唔同嘅场合，所以有好多 比较情趣啊，都系唱歌 嘅，唱歌嘅例有登台啦，咁有演唱会又唔同嘅，即系演唱会咧又好似嚴緊咗少少， 係緊張啲， 係緊張啲， 即係唔得 啊！咁係真係差唔多，你行邊個位咧？嗰啲燈先照到你，係嘛？即係你可能知，尤其是女仔啊！呢嚟呢幾呢啲側面啊，唱到呢句 啱啱三七面最靚， 嗰啲燈咧要曬正你，如果唔係咧射歪咗隔離又唔得噶嘛。咁啊，錄音室又唔同咯噃， 啊，即系黑掹掹嘅时候咧，录唱片又唔同。 系、啊、我首歌系要黑掹掹 嘅。系啦，咁然后你以前，譬如话你唱以前嘅夜总会又唔同啦，哇，喺个即系又要 灯红酒绿、啊， 灯红酒绿啦。跟住唱走廊咧又唔同，有少少即系一杯灌醉嗰挺，大家 happy。 走廊就即系互动咯、嗯， 互动啊，系啲人嗌上嚟咁啊，近啊嘛，系咪？ 系好近， 好近。咁啊，仲有啲 咩？唱咧？ 系啊，仲有点唱？有啲咩场合添咧？ 啊 ，disco 咯， 啊 ，disco 有哇 ，disco 系咪唔可以唱慢歌咯？几乎 好少， 几乎啦， 大约系15分钟慢歌，咁啊，跟住全线都系，即系譬如一个钟头里边，两个钟头之后，即系如果嗰啲旺嘅时间就两个钟头先唱慢歌， 同埋嗰啲歌一直接一直要跳到唔停啊！ 哇，好辛苦啊！ 即系如果你停咗咧，嗰啲人就我跳到兴起啊嘛。 不过通常都系 band 生，即系成班 band 嘅，咁你打鼓可能鼓王啊唱下，琴又唱下，咁啊吉他唱下。 哦，系喎，如果唔系一个人都难顶下。所以以前佢哋啲乐队，譬如登台嘅喺夜总会做嘅。譬如你就算誒，譬如 Jade 咁啊，玉石啦，咁佢都有两三个唔同嘅歌手，係咪？ 係啊，交替啊，同埋個個都唱得嘅以前。 全部係啊，如果唔係都做唔到。 紅褲仔出身好犀利 嘅。係啊，因為譬如你葉振棠咁，佢都係唱噶嘛，本身喺 New Tomlocks 啊，陳潔玲主要唱啦，咁但係男嘅揾佢唱咯。 佢一個時間就係馬正堂 啊，係啊，馬正堂佢又後期啲啦。三個都烏馬利， 烏馬利， 個女歌手烏馬利，你講起個名咧，就阿唐就咧葉振棠啦，正就阿正咯，叫咩正咧？唔記得咗，阿正叫咩咧？啊，有中文名嘅，有個正字，總之畫正字啦， 高高地嘅， 係啦係啦係啦，三個人，因為差唔多以前嘅歌手咧，即係而家啲經典歌手咧，以前都係。你一系就乐队出身啦，一系就即系总之都系一啲红裤子出身， 都多元化嘅，通常都识摆乐器嘅。 多数啊，因为你做 band 都净系企喺度唱。 主打英文歌。 哦，全部咧，边有中文歌唱嘅？ 冇噶， 一隻都冇。 冇噶。 其实 极少，我谂五六十年代 冇嘅，冇嘅，直至到70年代，我谂佢哋啲 band 都唔会唱台湾嗰啲。青山姚苏蓉嗰啲歌都要 唔同地方系唔会唱呢啲歌， 除非系喺嗰啲中式夜总会啦， 歌厅咯， 中式夜总会歌厅系 啦，歌厅就 系好多人唔知道咩叫歌厅嘅， 歌厅就好似一个剧院咁样，净系听唱歌，冇嘢饮，冇嘢食嘅， 系好似系咪可以饮杯茶咁嘅，饮汽水咁样嘅。 系下午茶，下午场有嘅， 系 下午嗰场好似有杯嘢饮嘅， 系 咁，但系就嗰个表演方式都唔同嘅，每人出嚟唱几首歌。 哦，即系好多歌手嘅， 系好多 嘅排住嘅，咁所以你哋要走场嘅， 可以走场。 即系走完呢个旺角，譬如弥敦道咁，可能有三间喺弥敦道咁啊。 哇，最唔似， 唔似， 似好多好多嘅夜总会。 即系可以，你啲纪录系即系，譬如一日走几多场年？ 夜总会嗰个年代都系唱两度啫， 系应该嘅，冇理由好似。 即我都好細個， 好似係啊， 好細個， 李隆基咁樣。喂，我哋哇，真係傾偈又好開心，因為講翻啲往事，大家都中意聽嘅。頭先唱完《風再起時》啦，而家整到英文歌啦。譬如話你頭先講起以前真係冇中文歌可以唱，全英文。呢只應該都 係呢只咧，就喺90年代。 冇呢只應該都係70-80年代嘅歌嚟嘅，我覺得。Eternal Flame 喎，唔會90年代。 Bangles 係咪啊 ？Bangles 係啱，會唔會係80年代後少少？ 我淨知道90年代好流行。 嗯 ，OK， 可能我記錯嘅。Eternal Flame 永遠都唔會 熄滅嘅， 熄滅嘅火焰，好似呢只歌一樣。 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I believe it's meant to be, darling. I watch you when you are sleeping.To me,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Eternal Flame 11:30新闻报道后，我哋二千名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二00:00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为期14日，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政府表示，本港首次在社区发现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确诊个案，为审慎起见，并且追溯过往14日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发现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累计7日共有5名或以上抵港乘客带有变种病毒株，触及熔断机制指标，所以禁止有关地区的客机抵港。政府同时将三个国家列为极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限制任何在登机当日或者之前的21日曾经逗留有关地区的人士来港。政府亦都向由其他极高风险地区的回港人士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相关回港人士即使在完成21日强制检疫以及检疫期间的检测之后，仍然需要进一步自我监察7日，并且在回港之后第26日接受核酸检测。港铁表示，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大约4:00至4:30确认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当日可不可以回复正常。东铁线来往旺角东至红磡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暂停，以配合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港铁说，接驳工程的相关工作已经按计划完成，工程团队稍后会安排测试，确保运作安全。消防、警方和民安队等多个部门在飞鹅山一带搜查多个小时，寻回怀疑日前行山失踪的24岁女子石洛桥。警方表示，她当场证实死亡。夜晚大约7点，有直升机在飞鹅山吊起怀疑是石洛桥的遗体。石洛桥由过去的星期四离家之后失踪。消防和警方派出大约120人在飞鹅山搜查和调查，较早前发现事主的行山鞋。警方指事主的电话信号最后出现位置的发射站位于新蒲岗一间工业大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这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月难了，情难了。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这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月难了，情难了。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这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月难了，情难了。 呢段情叫做不了情，无论旧嘅不了情，新嘅都好似歌名一样，都是一段不了情。浓情花不开， 情越浓越会花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分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时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虽然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虽然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虽然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虽然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怎么舍得我难过？ 你说我怎舍得去，福太也绝美，如何只好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铭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始终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只好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像忧患苦痛逝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Thank you for your tenderness. Thank you for your smil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ank you for your everything. Sayonara ro kawaniri. Sayonara ro kawaniri. Sayonara ro kawaniri. 风会继续吹，但系十二点已经接近，我哋接近尾声。希望大家今晚有个舒适嘅晚上，今晚进入一个甜蜜嘅美梦。无论喺香港或者喺外国任何一个地方嘅朋友，都同我哋一齐享受二千岭歌，再重聚。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相聚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今天我们很多谢 阿 珊姐、吕珊小姐，多谢心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我拍档阿乔和边士，我们在狮子山下会再会， 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凭据，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 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Thank you.